孙宝字子言，颍川鄢陵人也，以明经为郡吏。御史大夫张忠必保为属，欲令受子经，更为除赦，设处置。宝自何去，忠故还之，心内不平。后属宝主簿，宝喜入赦，祭灶请毕临，中因察怪之，使所亲问宝。前大夫魏君赦除大赦，子自何去者，欲为高杰也。今梁府高士俗不为主簿，子既为之，喜赦甚悦，何前后不相负也？宝曰：高士不为主簿，而大夫君以宝为可，义父莫言非，是安得独自高？前日君南欲学文，而以宝自尽，礼有来学，亦无往交，道不可屈，身屈何伤？且不遭者可无不为，况主簿乎？中闻之甚惭，上书见宝精明至直，一备近臣，为议郎兼谏大夫。洪家中广汉群盗起，选为益州刺史。广汉太守护商者，大司马车骑将军王殷子子软弱不任职，宝道部侵入山谷，预告群盗，非本造意，渠帅皆得悔过自出，遣归田里，自合矫制，奏商为乱首。春秋之意，诛首恶而已。商亦奏宝所纵或有渠帅当作者，商征下狱，宝作失死罪免。益州利民多臣宝功效，言为车骑将军所排，赏复拜宝为冀州刺史，迁丞相司职。使帝就洪阳侯立，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商斩垦草田数百顷，颇有民所假少府卑责，略皆开发。尚书颇以入县官，有诏郡平田与道，前有贵一万万以上。宝闻之，遣丞相使暗宴，发其间合奏立上怀间往上，狡猾不道，上下欲死。立虽不作，后兄大司马魏将军商薨，赐当代商，赏杜立而用其弟屈阳侯根为大司马骠骑将军，会益州蛮夷犯法，巴蜀颇不安，上以宝著名西周，拜为广汉太守，至中二千担，赐黄金三十斤，蛮夷安吉，利民昌之，征为京兆尹。故立侯文以刚直不苟合，常昌吉不肯事。保以恩礼请文，欲为布衣友，日设酒肆，妻子相对。文求受属为愿，进献如宾礼。数月，以立秋日属文东部都游，入县敕曰：今日应顺始机，当顺天气取奸恶，以成严霜之珠，愿不具有其人乎？文仰曰：无其人，不敢空受职。宝曰： 水也。文曰：霸陵渡至济。宝曰：其次。文曰：豺狼横道，不宜复问狐狸。宝默然。至济者，大侠，与魏魏淳于长、大鸿胪萧玉等皆厚善。宝前师车骑将军，与洪阳侯有隙，自恐见威，时淳于长方贵姓，有宝，宝亦欲复之，使世事而常以志气托宝，故宝穷，无以复应文。文怪宝气所，知其有故，因曰：明府素著威名，今不敢取志气，当且合格，勿有所问。如此敬遂，利民未敢污名府也。嫉妒志气而遣他事，众口喧哗，终身自灰。宝曰：受教。志气耳目长，闻知之。杜门不通水火，穿设后墙为小户，但持厨自制圆，因闻所后自陈如此。文曰：我与志济性同土壤，素无涯字，故受将命，奋当相执，诚能自改，言将不至前世，即不更新，但更门户，是促祸耳。志济遂不敢犯法，宝亦敬遂无所遣。明年志济病死，宝为京兆尹三岁，京师称之，会淳于长拜，宝与萧玉等皆作免官。文父去立，死于家。志济子杜仓，字君敖，明初志济幼，在游侠中。哀帝即位，征宝为谏大夫，迁司隶。初，傅太后与中山孝王母、冯太后俱是元帝，有隙。傅太后时有司考冯太后，令自杀，众数冤之。宝奏请复制，傅太后大怒，曰：帝至私立，主使查我，冯是反是明白，故欲踢绝以扬我恶，我当作之。上乃顺旨下宝玉，尚书仆射唐林正之，上以林朋党毕周，左迁敦煌余则帐后，大司马傅喜、光禄大夫公胜顾正，赏魏延太后，出宝复官。请之，正重下狱，宝上书曰：臣闻书不图亲，外不虑内，臣幸得贤命奉使，只在次举，不敢避贵姓之事，以色视听之名，按尚书令昌奏仆射崇，下狱复制，谤略将死，足无一词，道路称冤。宜昌与崇内有先界，浸润相献，自进门内书记近臣，蒙受冤赠，亏损国家，为谤不小。臣请赤昌以解众心。书奏，天子不悦，以保名臣不忍诛，乃制诏丞相大司空。司隶保奏故尚书仆射崇冤，请御制尚书令昌，按崇近臣，罪恶曝诸，而保怀邪，复下往上，以春月作底期，遂其艰辛。 盖国之贼也。传不云乎？利口之富国家，其免宝为庶人。哀帝崩，王莽拜王太后征宝以为光禄大夫，与王顺等聚迎中山王。平帝立，宝为大司农，会岳西郡上黄龙游江中。太师孔光、大司徒马公等咸称莽功德比周公，以告辞宗庙。宝曰：周公上圣，少公大贤，赏友友不相悦，著于经典，两不相损，今风雨未时，百姓不足，每有一事，群臣同生，得无非其美者。使大臣皆失色。侍中奉车都尉甄邯及时惩治罢役者。惠保遣吏迎母，母道病，留帝家，独遣妻子。司职陈崇以奏保，事下三公集训。保对曰：年七十被冒，恩衰公样，迎妻子如章。保作免，终于家。建武中，鲁旧得臣，以保孙抗为诸长。